的原因就是没有原因，可能为了某个深情，能见上一面就有一世的高兴，冲动所以吸引， 那么容易动心，因为年轻，情歌悲伤也一样动听。当那个梦境失去生存的环境，得意也不再往昔。 纯真过悔恨，最初不会经意。 承受了痛恨，需要步步为营。 从热情渐渐爱到冷静， 都是刻骨铭心。 爱情也有生命。追逐天上流星，太快的约定还是太早的命运，诱惑正摆不平， 然后浪漫不用碰再掌心，情歌淡淡然也很动听，相信激情温情都是情，不用问什么原因， 难度过悔恨那么晚才梦醒， 失顾了后悔那么快就决心， 从感性渐渐变得理性，爱情也有生命， 爱过真的真的不停， 结局不问剧情， we'll be right back.

知道广前的你是否会有过这样的一种感觉，好像平时生活里我们花时间去讨厌自己讨厌的人，就会少了很多时间去爱自己喜欢的人，对不对？花时间去计较让你不爽的事情，你就少了时间去体验让你很爽的事情。什么恨、烦、焦虑、难过都是别人带来的，可时间是我们自己的，所以节约自己的时间比一切都要重要，对不对？ 喝完整个夏天，忧伤并没有好一些，开车行驶在公路无际无边，有离开自己的感觉，唱不完一首歌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，世界伤害在所难免，黄昏在美中要黑夜，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，坚决如铁，困难中有种连你作神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，曾经如永远，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，伤心欲绝，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，相爱已经幻灭。首歌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，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，黄昏在美中要黑夜，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，坚决如铁，昏暗中有种连你作神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划出一句离别，爱情进入永恋，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，伤心欲绝，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，

日本的动漫大师宫崎骏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，他说人生呢就是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，路途上会有很多站，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的陪你走完，当陪你的人要下车的时候呢，即使不舍也该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。就是生命当中所出现的每一个人对于我们来说都会有着别样的意义，所以不管他们陪伴我们的时间长与短，不管他们什么时候离开人生的这趟列车，我们都应该要说一声谢谢你。 我喜欢看着你的眼睛，大声猜出你的秘密，虽然心里十分得意，我也尽量不露任何表情。我喜欢不顾你的怀疑，告诉你今天下不下雨，全身身心灵会把我的花瓣放在心底。把我们平淡日子变成成绩，用我小小的魔力让生活多些惊喜，只有一种心意我不想刻意设计，想让你知道这全都为了一个原因。The best of my ESP， 让我真心和你所有点点滴滴 Only love。 The best of my ESP， 虽然不说迷离也让我难以抗拒 Only love， 我最真的魔力。是作弊，却也显得我们很有默契。我喜欢收拾自己情绪，只要你看见满脸笑意，我要带走你的忧郁，让你时时刻刻感到我心。些惊喜，只有一种心意我不想刻意设计，我想让你知道这全都为了一个原因。 Only love， The best of my ESP， 让我真心和你所有点点滴滴。 Only love， The best of my ESP， 虽然不说秘密也让我难以抗拒。

有的你。 我记得很久以前呢，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哈，就和我说过，说他习惯孤单，一个人吃饭看电影，我很奇怪不能理解，可是现在呢，终于可以理解了。当你熬过最孤独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其实也不过如此，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过，也就不需要别人陪伴了。无论你曾经多么的期待有人陪伴你，可是最后也觉得好吧，算了，不指望了，一个人有时候习惯了之后好像也还挺好的，对不对？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酸匪，我们下小时再会。 I feel blue， 没有风的下午，想起那天还是会有点心。

里的天堂，久了总有需要修补的地方。谢谢你总是为我分享，不能感激你说的话，我反反复复你也从不笑我，要是骂他却又离不开他。谢谢你总是替我收藏互相的情人说的话，我胡思乱想你只握着我手让我释放，然后 到这个话题呢，就是说一说，你平时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，它对你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影响。看到很多朋友都有在留言哈，兴趣爱好也是千奇百怪的，各种各样的都有。其实我想说，如果你有兴趣爱好呢，那就坚持去爱着它吧，至少在你疲倦不堪或者是难过无比的时候呢，它还能够给你带去点能量，当然是正面的兴趣爱好。如果是抽烟喝酒，我觉得还是早点丢吧，毕竟是伤害自己的身体，对不对？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频道，我是酸北。今天的节目到这里，和你说声再会喽，拜拜。 这是一个最美丽的阴影，也许是我们前世的约定，你就是这一生住在等待的人，你不知道我自己的心曾经是一片灰烬，你只是一朵属于流浪的云，也许你不必现在做决定，当我从这一群人群中慢慢的离去，你若知道我的心都已经被你占据，你是否愿意为我停留，今夜你来告诉我，你是否愿意陪我走过我的梦，我的所有。今夜你会不会来，你爱我在不在，如果你的心已经离开，我宁愿没有未来。今夜你会不会来，你的爱还在不在，别让我随意等待变成一片空白。也许你只是一朵树，今夜你会不会来？